读与观剧，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！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燕京一座牢里，史天泽坐在一张四方桌后，身后站着两个侍卫，前边跪着刘伯清。史天泽说： 刘伯清，你给我听着，再给你一次主动赎罪的机会，你假装成你们的主子李坦的信使，到王文同府中传口信儿，如何？ 刘伯清问道。请大人明说，小的不知传什么口信儿。 史天泽说：你就说，因为潭柘寺之变，不便带书信，所以派我来传口信儿。三日后设法打开北门，放李坦进来，攻占燕京。 刘伯清无奈，只得领命。李坦大营之中，父子二人并肩走着。李环说： 父帅，燕京守将是韩国两个枢密使，久经沙场的老将，燕京不易攻破，我们应该想别的办法才是啊。 李坦说： 王文同大人一点音讯都没有，不知如何了，我怕他被发现受诛了，如果是那样，真是可惜了。 李环说：那我们再派人去。李坦摇头道： 再派人去，等于把王大人送上断头台。我素知史天泽机敏异常，且老谋深算，王文同大人要毁就毁在他身上，现在要跟王文同大人断绝一切来往，或许还能保他一命。 李环说：孩儿明白，但是我怕被俘的将士们把他给咬出来。李坦沉思着说： 这不会，你哥哥挑选将士的时候就挑选了与王文统素不相识的将士。 李环听罢点头称是。 燕京王文同府门口，两侧站着两个门卫。刘伯清打扮成一个书生模样走过来，门卫拦住说道： 站住，干什么呢？ 刘伯清说： 求见王大人。 门卫说道： 你是什么人？ 刘伯清说： 见了大人才能说。门卫依然拦着，不报姓名没法向大人通报。刘伯清答，你就说山东来的书生。门卫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半天刘伯清，说了一句等着，一个侍卫向里走去。府内，王文统正伏在案上写着什么。这时一个侍从进来侍立道，大人。王文统头也不抬问道，什么事儿？侍从说，府衙门口来了一个书生要求见大人，问姓名不说，只说是从山东来的。王文统闻听就是一惊，把笔放下站起来说，山东来的书生？是啊，大人。你让他到前厅等我，快。侍从遵命而去。史天泽府里，史天泽坐在椅子上品着茶，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，大人，刘伯清已经进了王文统府内。史天泽说，继续监视。侍从领命而去。巴特尔院里，巴特尔父子正在商议军情。安童说，父帅，燕京攻守旷日持久，南宋又进退不显，再这样耗下去对我们不利呀。巴特尔问，那你的意思是？安童说，出城主动攻击李坦。巴特尔点点头说，我想时机成熟了，在南宋重新调集兵力大举北犯之前，必须解决掉目前的李坦，否则我们将陷于极大的困境。安童自告奋勇地说，父亲，这一次出城攻击任务交给孩儿吧。巴特尔深情地看着儿子说，好，就交给你。刘伯清被王文统的家丁领到了府里，家丁说，你在这儿稍候一下。刘伯清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。燕京王文统府内，刘伯清坐在椅子上，屏风后的王文统仔细打量了他一阵，然后咳嗽了一声走了出来。刘伯清慌忙跪下说，大人在上，小的给大人叩头。王文统问道，你是何人？来我府上干什么？刘伯清左右瞅瞅，是欲言又止。王文统示意左右退下。刘伯清说，大人，小的是李坦大人手下的参将刘伯清，因为潭柘寺变故，大人不便写信来，所以叫小的送口信来。谁知王文统大喊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捆了。刘伯清大叫道，大人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呀。两个侍卫不容分说把刘伯清捆了个结结实实。王文统边往外走边说，带上。两个侍卫压着刘伯清跟在王文统的后面。王文统一行人来到巴特尔门口，王文统对侍卫说，快去禀报枢密大使，左丞相王文统要见他。一哨兵听罢往里走去。此时巴特尔正在院中天井的一棵树下舞剑，哨兵走过来说，王大人求见。巴特尔收住剑问，啊，他一个人来的？哨兵说，让两个侍卫压着一个人来的。巴特尔一惊，把剑交给跟前的侍卫说，领他到前厅。巴特尔来到前厅，端坐在椅子上。王文统进来说道，枢密大人，我给你带来一个奸细， 来呀，把简写带上来。 两个侍卫把刘伯清推到前面，刘伯清跪在那儿。 巴特尔不解地问，王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王文统说，您问他。 巴特尔问刘伯清， 你是什么人？ 刘伯清吞吞吐吐地说，我叫刘伯清，我是李坦的参将，他派我来密见王大人，要里应外合，攻取中都。 王文统说，您都听见了，枢密大人，小孩都能一眼识破，这是离坦使的反间计，他久攻燕京不下，以黔驴技穷，所以想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反间计来呀。 巴特尔冷笑道， 哼，王大人，如果与离坦没有来往，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拙劣的反间计来呢？ 王文统说，难道枢密大人怀疑本官不成？ 巴特尔问，刘伯清，你说王大人跟反贼李坦是不是有过书信来往？ 刘伯清答，禀大人，王大人与我家大人书信来往多次，因为谈这四之变，李大人觉得带信不便，所以让小的带口信给王大人。 王文统是破口大骂道，你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给反贼李坦写过信啊？信在哪儿？ 枢密大人，请你查清楚，否则我无法向大汗交差啊。大汗对我恩重如山，授我以左丞相之职，交给我韩国财富钱粮军资大权，又兼领燕路使，我为何还要跟反贼来往啊？ 枢密大人如果怀疑我，立刻绑上我去见大汗，咱们辩个明白。 巴特尔说，王大人，你把奸细送到本府上来，难道我不该问吗？ 王文统气愤地说，哼，我王文统立得正行得端，这件事情枢密大人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清白。 巴特尔说，我会给你清白的。来人呐，把这奸细给我压下去。 巴特尔回到府中对史天泽说，王文统诡计多端，反倒逼我查清真相，向大汗说明白。 史天泽说，没料到他会这样，他如果是把来往书信都烧了，那还真是死无对证，只有等到捉住李坦再查了。 巴特尔叹口气说，只能如此了。我想派安童率5000精骑绕到李坦侧后，发起突袭，打开这焦灼状态，尽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 史天泽闻听连忙说，大帅，我与公子同去。 巴特尔说，不可，你是枢密使，不可轻动，这个任务安童是可以完成的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春天的哈拉和林特别的美丽，微风吹拂，草儿变绿，虽然远山顶上依然有积雪，但是和暖的阳光让人心情格外的舒畅。忽必烈与刘秉忠二人并肩走着，忽必烈感叹道，哎，又一个冬天过去了，这个冬天过得好漫长啊。 刘秉忠说，大汗该解决哈拉和林了，南宋又起20万大军过江犯河南，薄彦董文忠已经告急了。忽必烈沉思着说，我想哈拉和林那么多兵马吃了一冬，他们也该吃光了冬储的肉和奶食品了。这个时候正在闹春荒，阿里不过妻儿老小，也不会再撑着了。刘秉忠赶紧说，那这样的话还不如攻进去，这样就等于救了他们呀。忽必烈语气坚定地说，不，我不想惊了我母亲的灵魂。明日我让兀良合台把新杀的牛羊马肉送到哈拉和林城门口，让阿里不哥吃饱喝足再硬撑着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撑多长时间。刘秉忠不解地问，大汗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忽必烈说，这叫夺其城不如夺其心，夺其头不如夺其志。哈拉和林韩城里，守城的将士们无精打采，或坐着或倚着墙打盹儿，有的干脆四仰八叉躺在地上。一个百夫长过来用鞭子抽打躺在地上的士兵，士兵叫道，百夫长，你打死我算了，我都5天没吃着肉了，浑身都散架了，你打死我吧，早死早解脱了。百夫长挥了挥鞭子，也坐在地上说，躺吧躺吧，我也抽不动你们了。韩宫内，阿里不哥坐在椅子上，面容瘦削，一动不动，犹如一尊雕塑。夫人齐木格从里面走出来，身后跟着两个侍女，端着木盘，上面放着一些食品。齐木格说，大汗，你吃点吧，再这样撑下去城里的人都会饿死，你那些虎狼一样的将士们会互相杀了吃的，您还撑什么？大汗，大王兄一直不冲进来，就是为了不惊动母亲的慈灵啊。阿里不哥依然不动。韩城大门口，兀良合台的将士们把一车车的牛羊马肉卸在城门口，然后撤了回去。阿里不哥守城的将士们突然打开城门冲出来抢肉，抢得互相动手动刀，有几十个士兵被砍倒在地。这时一个千夫长骑马过来，一刀砍翻了一个百夫长，大声断喝道，都给我住手。将士们这才罢了手。千夫长命令道，把东西和尸体都拉进城里，关上城门。将士们搬运着肉和尸体，有的士兵不顾一切撕扯着生肉就吃。千夫长到达韩宫拜见阿里不哥说，大汗，对面把很多牛羊马肉送到城门口，结果守城将士们冲出去抢，互相杀了起来，各城门死了几十个。阿里不哥闻听，哇的一声，嘴里喷出鲜血，射出几步远。齐木格尖声叫道，大汗。阿里不哥依然纹丝不动。喊什么？打开所有城门，让他们逃生去吧。千夫长闻听大惊，阿里不哥严厉地说， 快去。千夫长遵令而去，齐木格端来一盆清水，擦着阿里不哥嘴角的血。阿里不哥依然是一动不动，齐木格泪水连连。兀良和台完成任务回来，见忽必烈说：大汗，哈拉和林所有城门都洞开，城里人是纷纷外逃。忽必烈站起来说：小玉各营，放下兵器的任他们走，一个都不能杀，谁也不准进城半步，违者斩。走，进城去。忽必烈、真金、兀良和台、刘秉忠等人骑马来到哈拉和林韩城门口，一起下马往里走去，身后只跟着20余名护卫兵。忽必烈看着城里的败落景象，紧紧皱着眉头。忽必烈一行人走进韩宫之内，见阿里不哥依然如雕像般坐在椅子上，跟前只是站着夫人齐木格。忽必烈进来喊道：阿里不哥。齐木格赶忙施礼道：王兄，他已经走了。忽必烈疾步走到跟前，看着如同活着一般的弟弟阿里不哥，悲声切切地说：阿里不哥，你为什么这样啊？韩宫灵堂里设着阿里不哥的灵位，灵桌上摆着祭品，点着香。忽必烈站在灵位前，点了香插在香炉中，低下头默默无语。一群将士押着阿里不哥的一家人、夫人和三个儿子等人来到兀良和台帐中，接着又把蒙哥的四个儿子也押进来。一个千夫长施礼道：元帅，新韩的四个儿子、阿里不哥的一家人都抓来了，等候发落。兀良和台想了想说：先把他们分别关起来。刘秉忠帐内，刘秉忠对贺仁杰说：贺将军，有一件事儿，我想听听您的意见。已经抓住了先韩的四个儿子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达师、西里吉，还有阿里不哥大王的夫人和三个儿子。我是想不清楚应该如何发落呀。贺将军可有高见？贺仁杰沉思片刻说：丞相，你比我清楚，这是大汗家族内的事儿，一切由大汗决断。但是我也清楚丞相在忧虑什么。刘秉忠点点头说：贺将军聪明呐，说的就是这是大汗家族内的事儿，正因为汗族家内的事儿，我才担心。皇上要是念骨肉之情，都赦免了他们，这放虎归山，由此可是留下隐患呐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生活有点平淡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觉得不够浪漫。谢谢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忘了往日欢颜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不愿再受情感，在你身边。 风得意，花开为你。 读经典剧本，看人艺大戏。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。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！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得意，花开为你。读经典剧本，看人艺大戏。 大 戏。 大妈，娘子，列位大姨，姑娘们， 大爷，唱唱，我给你打家伙。 好嘞。 先干活儿，到那沟里去。 嗯，有你这么大的人，还不如人小妞子呢。她都帮着大人做点事儿，你看你。 娘子诧异，想当初，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，诵读与观剧，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！